讽刺的是，这里的空间其实并不大，中央有一座发着微弱荧光的立柱，在光柱的一旁静静地立着一个直径几米的金属桶，锈迹斑斑，滴水的声音从黑暗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是储藏粮食和水的货仓。苏哈往立柱走去，一边走一边问，却不知居民们都已经静悄悄地原地站定，不再前行，直到他的双目看到半微光半阴影中的桶内。老人失去四肢的左半身，伤口被粗糙针线缝合起来，隐隐露出一层薄薄的皮肤下跃动的心脏，半张脸都被战火烧去，此刻浸泡在桶内的培养液里勉强地活着，液体已经变色，泛起阵阵的怪味，已经变质，许久未曾更换。他苍老枯瘦的脸露出水面，一口一口地努力呼吸着。昏暗的金属地下室，从惊呆中回过神来的苏哈默默地面对着培养皿中的老人，沉默许久，颤抖着叫了一声父亲。老人睁开右眼，虚弱而重浊的声音从干枯的喉咙里挤出来， 山将我遗弃了，苏哈。 父亲， 我就快死了。 不要，你不要这样说。 生成之子，你还希望我活下去吗？ 父亲，请不要死，不只是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你能活下去。 不，苏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不是因为我，是我而关心我，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我，而是我代表的那个。 父亲，别说了。 孩子，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个重伤的老人还要分走大家的口粮，这是罪过。没想到你回来了，我以为我等不到。 老人说话急促，呛了一口水。 我最大的心事是对不起你们母子，你怨恨我吗？ 父亲，我 把年幼的你送到战场，把咒骂神的克兰德纳注入火星，带领圣城走到今天的毁灭。苏哈，我并不奢求你的原谅，我做了就是做了，并不否认，也无法否认。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我也补偿不了你什么。孩子，你恨我就恨吧，不可原谅，只此一生。你继承了你母亲的音容笑貌，还有性格倔强。看到你，我就想起了克兰德纳，我曾经深爱的人，我亲手葬送了他。 杀掉不同意见的人，父亲，我绝不会承认这样的祖训。 他望着老人残存畸形的身躯，幼年时被父亲牵着手游玩于圣城之中，欢笑和温暖的阳光抚慰周身的感觉，伴着母亲被大火烧死的痛苦同时浮现起来。 我的心里怨恨着你，可你也是受害者，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吧，我要走出一条与你不同的道路。 孩子，走吧，这里已经完了，带上那些可怜的人 离开这个地方，走，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 老人微微抬起的头，颓唐地沉入水底，睁着眼睛，再也没有眨动。苏哈的身子抖了一下，伸出手轻轻地抚了他被烧光的半边脸颊，将双眼合上。尘归尘，土归土，无数奋斗过的人化作两河蜿蜒，死海飞沙，静静在时间的风化中消磨而去。 KDA 将飞船内的粮食和水、药品都搬下来，亲手交给了苏哈。炮台只有我能进去，你们留在这里照顾幸存者，想办法坚持下去。 KDA 说道。众人的沉默是必然的结果，只要是发自内心想解决问题的，就只有这个办法。常言道，一个人走得快，许多人才走得远。此刻执意前往的话，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KDA 的拖油瓶，他将孤身一人拜会钢铁怪物，气氛变得不安起来。前方的凶险可以预见，不，无法预见。人群中最痛苦的莫过于艾利克，他纵使有一千个不愿意，可一看到苦难的人，心就软了下来，和母亲一样。这一次他不会再缠着哥哥不放，而是默默地把焦急和不安扛在了心上。他害怕因自己的不听话又会让哥哥出现悲剧，他害怕因自己的不听话又会让哥哥出现悲剧。众人静养，干扰和痛苦的视线彼此的交织在一起，交缠不清，将 KDA 包裹。一双穿着军靴的脚还是向前猛地踏出一步， KDA 的黑眼睛盯着那一头蓬乱的短发，和自己的一样在随风轻轻地摇曳，只是红色如照亮黑夜的火炬。权衡几许，他还是点了头。这次苏哈要担心的已经变成了两个人。两个人义无反顾地带着利刃和匕首踏上了飞船甲板，不一会儿就沉默着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边。 凯文，傻大个儿，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们可能一生也无法回报你们的恩德。这一路来你们对我们的这片土地和人帮助许多，我却只能索取。乌沙了，乌沙了，等你们回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们吧，照亮黑夜的光。 死海在2073年彻底的枯竭之后，25年人类才找到性价比高的恢复原本面目的方法。环保组织得到了科技企业的赞助，在众人努力下，用10余年时间重现了死海的本来面目。宽阔机器海床支撑，人工动力系统持续地供应水源，死海已从天然奇迹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人工景观。虽从外表上看一如既往，星陨之后海床的能源供应中断，死海在烈日暴晒和狂风吹掠下迅速地干涸，人类的面子工程在大自然面前被摧枯拉朽，平坦的岩床被风吹去，露出下面的金属结构。飞船的圆边伸出三个激光头，位置排布恰似圆，内接正三角，紫色的镜片，空气在周围急速的掠过。三维全息地形图上依稀可见布满白岩的金属海床，和上面的巨大物体漆黑光滑高耸直冲而上，怪而诡异的黑长形与平坦空荡的白色形成鲜明的对比。估计直径800米粗，高度2500米，耗费了多少材料？没有思考能力 AI 芯片的机器人工作起来，不到机会或能源耗尽是不会停下来的，这一点人类会很羡慕吧。 KDA 思索着，无论任何种飞弹以这艘飞船的最大速度急速升高均可避开，然而 AI 们没有给他预备既定的茶点，直接上了出乎意料的刺辣喉咙的鸡尾酒。 低头。 KDA 话音未落，一米多宽的紫光从黑柱顶射出，直破天幕，击入茫茫的宇宙。 KDA 在千钧一发之际调整了船身，穹顶被激光穿透平扫，几乎贴着两个人的头皮而过。高速运动的飞船外表压力明显低于舱内，破窗后气流形成狂风外涌，除了焊接在船体内的部件，甲板上的毛毯和其他物品一概在热熔的断口处被卷出。红发男五指弯曲握着驾驶背椅，空气在耳边冥想割过，而他的神情却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飞船迅速计算出了敌人的位置，船体向下发射三道紫光，虽然气了很多，没有命中，我们的激光被反射了。 KDA 很快得到了结果，半空中冲上来三枚长直导弹，顶端平整，光洁如镜，看来是他们将光路改变。没想到导弹还可以这么做，弹体接近飞船的时候发生了自爆，碎片击打在装甲板上，船体一阵的晃动，壮观的黑塔巍然屹立，让人的心底产生了被撕裂般的威严感。透过舷窗， KDA 的人工视网膜上显示出十余个光点，他将飞船倾斜，侧对巨大的黑柱，如一柄圆形刀锋在第一波导弹的夹缝中穿过去。那些导弹掠过后，在自身导航系统的引导下调整姿态，于半空中画了一个不大的弧，掉头回追，速度很快便突破了一马赫，但这巨大的冲击波将于十几秒内击中目标。然而飞船还是接近了黑柱， KDA 产生了一个冒险的打算，不顾尾随的飞弹，飞船也并未调整姿态，三道激光从船边射出，自左向右横着斩向黑色的庞然大物。出乎意料，紫光一碰到远方的柱体，就如触镜反射出去，斜插入大地之中，在盐和铁的海床上画出三道深深的沟。柱表也能反射，船身陡然升高，近在咫尺的导弹从船底擦过，冲击波的摩擦声听得人心惊肉跳。红发男的手已在金属椅背上抓下五个凹坑，难道就这样一直被撵着屁股跑？ KDA 焦急地思索着，顺势又看了一眼黑柱的面目。炮台，哪里有炮台？柱顶固定着天文望远镜一般的激光器和飞弹阵列，显然是保卫这里，可数不胜数的炮口呢？没有更多时间，再次掉头的导弹已经冲过来，没有穹顶的飞船仿佛空中跑车，风渐渐吹打的红发男睁不开眼睛。 KDA 索性不看三维地形图，直接以眼睛观察周围的情况，控制船体躲避和反击。导弹越来越快，飞船在弹道夹缝中躲避得越来越勉强，终于船体左旋传来了爆炸的警告，命中一个。激烈的震荡和警报声大作，红发男右手在驾驶椅上生生地掰下了一块铁，透过穹顶的破洞朝一枚导弹掷去。这冷兵器时代的战斗方法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效的，冲击波将高速运动的铁块扫开。只有这样了， KD 怒吼着开足马力瞄准黑柱，引擎发出的带电粒子喷射流猛然增加，船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震颤。他握住一旁插着的刀，右手后伸，把红发男发力的左手掰离椅背，双腿蹬地跃出破损的穹顶，飞船带着高空气流和十余道导弹冲击波无一不生生地打在了两个人身上，将他们吹向高处。轰隆一声响，不偏不倚，船体正中激光台上，将其撞得稀烂。其后高速运动的导弹群来不及调整方向，无一例外的随之击中了黑柱的顶部，几枚小金属碎片贴着两个人的身边划过，空气阻力将天旋地转高速运动的两个人阻止，转而渐渐地坠向黑柱顶端。就在 KDA 准备换左手握住红发男腾出右臂，凭指尖的气流减速的时候，红发男竟将他朝上方推开， 这一推使得 KDA 的下降速度得以减缓，而他自己则加速冲向了柱顶。 什么？ KDA 的惊呼声还未脱口，红发男已斜向撞上。只见他熟练地伸出右掌接地，上身蜷曲在柱顶滚动，渐渐地卸去冲撞的力道。待他停下的时候，才发觉右手的金属手套已被磨损得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滚烫无比，其下面的肉体不知已经如何。 KDA 右手喷出了气流，缓缓地降在柱顶上。红发男盯着他，瞳孔微微增大，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奇怪的人。 快点想办法进入他内部吧，待会儿说不定又有什么招数来招呼咱们。 KDA 说完，刀锋已发出红光，在脚底的金属上切割起来。他顾不得下面会出现什么，不远处废墟旁的导弹发射阵中再次传来点火的声音，十几枚导弹拖着长烟掠入半空，并开始掉头冲向他们。 还差了一点。 突然间，一边的红发男左拳猛击在几乎要切完的圆上，将这块金属板生生地弯折下去。站在上面的 KDA 一下子就随之掉入漆黑的柱体之内。红发男没有多想，也跟着跳了下去。头顶上的导弹似乎失去了目标，七零八落地运动开来，不知坠到了何处。黑暗中 KDA 点亮刀光，才发现壁垒中间原来是一个同心的柱形空洞。他左手勾住红发男的肩膀，右手拔出两根插在刀柄中的指头，刀锋的光随之减弱，而两人因此获得了减速的反冲气流。 警报，入侵者排除，入侵者排除。 空间内自底到顶红灯闪烁，电子鸣笛激荡重叠，只见整个空间内壁环绕着一圈圈的阳台和护栏。如此从下至上数不清有多少层，每一层的护栏上都安装着警报灯，鸣笛和红光回荡在狭长的空间内，分外刺耳。就在 KDA 迟疑的时候，有一层的护栏后壁突然打开，飞出一群蜂鸣的小玩意儿，似旋翼飞行器，大概和我的拳头差不多，凭这种东西就想。 KDA 一念未落，几枚飞行器就射出了激光，他左上臂的衣服和皮肤霎时被烧出了一个小洞。他急忙转头看不远处的红发男，只见他伸出左掌挡住面部，一枚飞行器牢牢地攥在了掌心之中。 快离开这里！ 他将红发男拽起，一边勉强躲闪，一边奔向远处的一个通风口，从那里传来高速运动的叶片切割空气的隆隆声。 KDA 将半人多高的百叶窗一展而破，一股强大气流扑面而来，几乎要将他吹倒。红发男强壮的身躯牢牢地挡住 KDA 的身后，四旋翼飞行器高速下降而来。KDA 把刀锋直伸进去，火花和巨响爆裂四溅，这特种坚硬材料顺势将十几片合金叶搅断搅烂，只留一个急转的中轴，空气喷力消失了。 快进去！ 他拽了一把身后准备为自己挡子弹和激光的红发男，踩着滚烫的金属碎片，两个人一前一后匍匐着钻进通风管道。后面的 KD 转身拾起一大把金属片，从指尖快速弹出，在这狭小的通道内将那些堆积在一起的小机器轰落。这种狭路战术斯巴达人在温泉关也用过，消除了暂时的危机。 KDA 这才发现空气中有细微的鲜血味。 你受伤了？ 他朝前边问。红发男一言不发，自顾自地继续往前爬。甬道内漆黑而漫长，也不知通向何方。 KDA 的刀锋发出了红光照着路，渐渐地发现了鲜血的由来。在红发男的左肩上有几枚激光烧灼的小洞。 你 红发男却依旧沉默着，似乎伤口根本没有疼痛感。 KDA 站定看了一下，受伤的只是表皮和浅层肌肉，下面的钛合金骨骼挡住了一切，他的情况并不危险。